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4集，活埋疗伤。一大早起来，大家发现不见了严福瑞。王乾坤在严福瑞房里查看了一会儿，出来时摊着手，那意思是一无所获。马秋阳道长挺纳闷的，问道： 诶，我说昨天晚上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吗？ 也不知道是刚起床睡傻了还是怎么的，回答都是雨大着呢，雷声轰轰的，电光擦擦的。马秋阳道长听的那叫一个脸黑。白金教授倒是挺担心的。 严道长不会为了瓦房的事情想不开吧？ 丁大成在院子里刷牙，咕噜噜的漱口，嘴角边还翻着牙膏的白沫子。 这天要下雨，是娘要嫁人呐，人要是想不开，别人哪挡得了啊？ 苍红观主听得有些不悦，挂着脸说： 谁有严福瑞的手机，打一下不就得了？ 自家师父的指令还是自家徒弟最上心。王乾坤赶紧拨打了严福瑞的手机，拨完了号之后就搁耳朵边上一直听着。过了会儿，眉头皱起道： 没人接呢。 严福瑞感觉到自己的手机在震动了，嗡嗡嗡嗡地贴着腿。在地下听手机的声音很奇怪，那声音和在空气当中传播时音色很不同。那时严福瑞在司藤的手心写字，问他 要把你埋了。 司藤又在严福瑞的手心写字回道： 是。 当时严福瑞瘆得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他从旁边找了一根趁手的粗树枝在旁边掘坑，心里想着 这是活埋啊。司藤小姐这次跟刺宰斗法输了，赶紧为自己掘坟，怕被刺宰鞭尸吗？ 但是看司藤的表情又不像。说实在的，严福瑞不喜欢司藤这种女人，他觉得女人嘛，傻不拉几的比较好，如果再腰膀粗圆些，更显富态憨厚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像司藤这样的，每时每刻的表情好像都在说： 哼，你想跟我玩阴的吗？玩死你。 而且明明都已经伤成这个样子了，那种眉眼表情还是让人不寒而栗。挖到一半，树枝缠到地下树的杂根，严福瑞低头去拽，拽着拽着，心里突然咯噔一声，瞬时间敞亮了。他怎么把这节儿给忘了？司藤是藤啊，藤是什么？跟树一样，不都是土里长出来的吗？司藤现在要回到土里，哪是什么给自己掘坟呢？司藤是要去汲取地底的养分去了，还有阳光、雨水，这都是司藤需要的吧？印象当中，哪怕是断了的树枝插到土里，也可能再养只土芽呢。不是有句老话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吗？严福瑞挺羡慕的。 哎呀，还真是啊。司藤小姐，不需要打针吃药，也不需要手术，这是纯天然的疗法，还没得啥副作用。哎，羡慕啊。 挖到半人身了，他又写字请司藤进去。司藤笑了笑： 无数外延的藤条开始回缩，躺下去的他又重新是人的模样了。只是那根曾经扼住过严福瑞咽喉的手臂还是藤条的模样。严福瑞自作聪明地想，看来这只手臂是受了很重的伤，回不去了吧。严福瑞开始手脚并用着往坑里填土，觉得盖土盖得差不多时，那条藤臂突然箭一般地往高处飙出，缠住了最近的一棵树，然后猛然地下拉，咔嚓一声，严福瑞听到了树干折裂的声音。一仰头就看到了灌溉砸下，害得头皮发麻，正想拔腿就跑，回收的藤臂蛇一样的卷住了严福瑞的一条腿，硬生生的把他拖进了土里。严福瑞想了好久之后才明白，司藤并不信任他，像他这么谨慎多疑的妖怪当然也会把他一起给埋进去，以免严福瑞把他的藏身之处到处乱说。而且司藤拉倒了一棵树，让那大树的灌溉正砸在这里，这里并不是上山的主道，即便有人真的走过来了，也只会说 前两天的雷雨好大呀，看哪，把那么粗的树都劈倒了。 严福瑞起先还以为司藤是要杀他灭口了，后来发现自己居然在土里没有窒息，无数的藤条在泥土里穿梭延展至了严福瑞的鼻侧，他嗅到了湿润的清新空气，甚至带着藤汁的味道。严福瑞没读过很多书，不过有些常识他是懂的。那时他带着瓦房出摊去卖串串香时，有很多人会来发传单，保护环境的，提倡种树的。当时有个穿着一身绿的小姐姐宣传员过来买串串香，还不忘给他宣传道： 老板，你看嘛，那个上头写的，我们要保护植物，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，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有机物，并且释放出氧气，而那个氧气是人类生存不可少的东西。哎呀，我说老板啊，你这个串串香都是用木头牵线做的，那个是砍伐树木，影响生态平衡哦。 严福瑞的手机还在持续的震动，耳畔忽然传来一声悠长的叹息，严福瑞浑身一震。 司藤小姐，你醒了？ 嗯。 那可以走了吗？ 不可以。 不可以就不可以吧，不过司藤醒过来总是好的，总比他一个人在寂静的地底干瞪眼的强。严福瑞又待了一会儿，总觉得别扭的厉害，这么安静，两个人就这么躺着也不说话，又不能动，彼此连呼吸声都听得到。不知道司藤是怎么想的，他自己实在是太尴尬了。严福瑞试图找话题跟司藤聊。 司藤小姐，我们瓦房还能被救活吗？ 不能。 哦， 哎，不能就不能吧，自己也早就猜到了。严福瑞怔怔地瞪着眼睛看近在咫尺的黑暗，又问： 司藤小姐，我师父秋山道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在遭遇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前，严福瑞寡淡而平庸的人生中，值得记忆和牵挂的人，除了瓦房，也就是秋山道长了吧。 秋山道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司藤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他回想起了当时的秋山。 妖怪的惊变用不着从婴孩开始，萌妹一开就是个三四岁的女娃娃，赤身裸体也并不害羞，不会口吐人言，也听不懂人说的话，眼珠子咕噜噜的低头看自己的脚丫子，说的第一个字是 咦， 没有实际意义，纯语气词，就是好奇，它明明是细细长长的一根藤，怎么就变成了白白胖胖粗粗短短的样子呢？自己居然还有脚丫子，还分了五个叉呢。看到脚指甲也觉得好奇，怎么自己的脚上还长了个透明的盖子呢？秋山拿衣服把它裹了，抱起来就去了离得最近的小镇上。当时的司藤一路上看什么都觉得新奇，小嘴啧啧的，止不住的咿咿咿。路上遇到一个茶寮子，秋山停下来歇脚，他就坐在对面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看着秋山吃饭。为什么他吃饭的时候要啃一个圆不拉几的碗呢？秋山吃了几口，嫌恶的看了司藤一眼，司藤不懂这叫讨厌，还一惊一乍的咿咿咿。继续赶路，这一次秋山和他又停在了一个较大些的镇子上，有个女人抱了个娃娃坐在街边乘凉，那娃娃跟他一般大，但是没司藤好看，戴着虎头帽，嘴里咿咿呀呀的，好多街坊围上来逗弄。有个老太太手里摇了个拨浪鼓，咣咣咣摇几下说， 雅儿啊，笑一个。 那个娃娃咧了嘴笑，还流口水，嘿嘿嘿嘿嘿嘿的。围着的一群人欢喜得合不拢嘴，原来他们喜欢这样的娃娃。妖怪总有那么一些天生的灵力聪明，司藤一一一地看着学会了。又一次在路上停下休息时，秋山疲惫地坐在田埂上扇风，司藤蹦蹦跳跳地去揪花薅草误蚱蜢，玩累了他过来找秋山，秋山正好抬头看他。司藤当时献宝一样学着那个娃娃咧开嘴朝着秋山笑，至今都想不明白秋山当时为什么那么愤怒，是觉得妖怪诡诈畸变目猴而冠吗？他当时蒲扇一样的一巴掌掀过来骂司藤道， 妖孽。 司藤被打得歪了头，踉跄着往边上跌了好几步，站定之后他感觉脑子都空了，傻愣愣的，那半边脸火辣辣的，他拿手去摸，又摸另一边， 为什么被打的那边大了那么多呢？ 那时的司藤混沌初开，对秋山也是对整个世界露出的第一抹笑容，都还没来得及笑完，秋山一个巴掌打过来，打塌了司藤半个天。现在严福瑞来问他，他师父秋山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对司藤来讲，秋山是一个让他从此再也学不会笑的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